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各位靓女同靓仔，快啲埋位，听日就係我哋嘅港铁礼让运动启用礼，我係小张张。 Testing, testing. 地下铁碰着他，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再遇他，沉默对望车厢中。地下铁邂逅他，车厢中的畅谈最受用。地下铁明天我们相见，愉快心里送。Yeah！ 记住啊，2点半啊， 我是小曳曳， 何文田站。好，到我啦。 秋天啊，秋天，天气渐凉。你终于可以抌紧屋企啲嘢啦，三个字估一样嘢， 咩嚟噶？ 秋，听住先，秋天啊秋天，天气渐凉啦，你可以抌紧屋企一样嘢啦，拆一样家庭电器， 拉机， 错， 电风扇， 错， 同咩 接近啦？佢觉得思路接近啦，三个字， 抽气，抽气，抽抽咩？抽湿机， 错。 系用个抽字噶， 有 哦， 抽、有个抽字，抽气线 系啦，气字把线啊，头先佢讲咗两个字，佢又讲， 执到都跌翻， 系啦， 好啦， 就系抽气线，气字把线啊， 咩嚟噶啦？10:1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相对湿度75%，气温系30度咁。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嘅骤雨，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开始我哋风骚快活人啦。今日当然都有个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一首歌叫做 Model 吓，十点二十分见有啲朋友咧网上都留言啊，哇我周围揾啊，见到咧有啲地铁站都有我哋嘅相嘅， 咁我未见到啊，我净系见到一张就 Albert Out 嘅，同阿云师姐， 你冇话。 我见到 Albert Out 我一定会咁叫佢。 咁你冇嘟一嘟啊？ 我嘟咗咯，梗系冇啦。 一定揾到嘅，因为除咗我哋之外嘅话，仲有我哋二台所有嘅同事都会为咗咧，就系话咁隆重其事嘅事啊，影咗我哋啲好靓好靓嘅海报嘅。希望大家可以揾到我哋嘅话，同我影张相咧。 冇错、啊， 咁唔系听日就同真人影啦。听日下昼两点半、嗯、啊，记住呢个约会啦。 我唔想同你影、啊， 同咯。 我唔系同你啊，同佢。 同啦。 啊、我唔想同你同框， 冇嘢啦。 你 嗱，我应承你，我唔着粉红色裤。 你揾得未啊？你 未啊？ 仲未揾到啊？ 你以前有一条个，记得 你放弃啦。 耐都唔啱着啦。 你仲有得高咩？点解会唔啱着？喂，我哋呢啲咧，真系廿年前到而家差唔多噶咋，除咗肥瘦之外，唔都仲会高啊？你会 真系高咗少少，梗系唔会高啦。 啲压系嘛？ 你嘅胆固醇系嘛？ 系 胆固醇都好高啊！ 夹住你反弹， 讲啊讲啊！ 真知有啲嘢，你开始到你嘅底线。 冇错，都 系喎，咁啊咁早嘅， 拉到啦， 十点半都未到，到咗底线。 好多时候我见佢你呢排其实好 flexible 啊， 搵唔到你底线， 系 都几拉到啦。喂，好啦，嗱，各位朋友，嗱，其实我想问大家，住喺屋企咧，梗系希望自己屋企咧，用自己嘅想法去design 啦， 系啊， 咁呢方面系呢几年都用咗好多心机啦。咁有啲网民咧就留咗言，就选咗咧，佢哋觉得，哎呀，好似有少少用后悔可能强烈咗啲嘅，或者可能系咦，其实冇乜用嘅装修到底系咩咧？咁样吓，咁大家又可以问下你有冇整过啲咁嘅嘢咧？第一个咧就叫系统柜啊，即系咧你有冇见过有啲人用屋，有啲人屋企咧比较细嘅，尤其香港啲屋咧就用柜嚟间房啊。你有冇知边啲啊？即系总之成个墙， 即系拆屋墙啦， 系 嗱要合规格先啦，就用个柜嚟间住。 间墙 系， 如果系主力墙，千祈唔好薄啊， 唔拆得噶， 好大件事噶， 冇错啦吓。咁嗰啲系统柜咧就基本上全部都系大大细。大大细细，成埲墙都系柜嚟嘅。点解佢会有啲人会觉得后悔咧？佢话其实有啲柜咧，我都冇咁多，即系冇咁多嘢摆啊，变咗咧柜太多咧，都唔知摆咩。又或者个柜咧有啲太大，摆啲细嘢又好似唔得咁样样，变咗系有少少觉得唔系咁实用。 点解咁奇怪 嘅？柜我就唔会后悔，柜实有用噶。 就算你摆唔晒啲嘢，咁咪好咯，咪 有佢咯，系啊， 证明你啲杂物唔多咯。 系啊系啊， 同埋就大家知唔知道，其实收纳咧都系一个艺术嚟噶。就算你话有一个空间，你可以摆啲乜嘢喺里面啊？个柜个深浅嘅话都好紧要噶。你摆啲嘅就系你成日唔系攞嘅嘢，唔系成日用嘅嘢，你会摆喺比较入啲嘅地方。 系啊，梗系啦。 又或者就系其实，如果你会觉得嘅就系你攞唔到里面嘅嘢嘅话，你知唔知？有好多嘢，可能你会可能间佢细啲啦，或者嘅就系有一啲可以拖到出嚟嘅一啲板咧，活动嘅间隔啦，或者啲板啦，都可以令到呢个位用到。 系啊，如果有活动性嗰啲就系啦，即系 唔知啊。 唔系啊，你梗死嘅喺度嘅话，你都可以装呢一啲嘢噶，你知唔知噶？ 我知啊。 系啊，有好多噶。 又或太多真系无谓嘢，咪攞去阿梁继章个仓 个仓度咯，都 大把位 租咗廿年。 咪咯。 而家租间屋都得噶啦，佢 又唔使挂心嗬，佢又一定唔抌你啲嘢。 其实咧呢一样嘢都系嘅。如果当你自己喺装修嘅时候咧，成日都要谂咧，要有啲地方要去摆嘢嘅话咧，都系个问题嚟噶。你只会越买越多，你只会越摆越多。有好多嘢咧就塞咗喺里面嘅话咧，根本你系冇用过，冇亦都唔会再用嘅。咁所以我系觉得嘅就系，其实系唔需要嘅。 抌晒佢啦， 系啊， 系 啊， 抌晒佢啦。 第二样嘢，天花板，有啲人就话咧，天花板咧就可以掩藏一啲嘅电线啊，等等啦， 假天花 系啦。不过有时咧，假天花咧会令到咧成个楼底咧系矮咗，同埋发觉好似都冇乜用咁样样。 唔系洗手间同厨房有用噶， 非常有用。 厨房洗手间就 系 你将嗰啲冷气槽啊， 系啊，嗰啲核突嘢啊， 核突嘢全部 收 晒 晒上面，系啊。 点会 唔知啊？ 唔知啊？其实每一个人嘅想法唔同， 客厅咧。 我最憎嗰啲咧做个嗰啲围边嗰啲，然后啲灯喺度咧，上面实污糟邋遢。 系嘅，要揾人抹嘅。你讲得啱，嗰、那个我就觉得冇咁嘅必要啦。 绝对冇必要。 你讲呢个咧就系其中另外一个叫做间接照明或者一啲叫装饰嘅灯啊，即系话 装饰灯系有用 啦，做气氛嘅啫，咁啊营造 有用噶，营造气氛。 系啊， 似乎三个我哋都唔赞成。 系啊， 系 喎。咁啊，你营造气氛好紧要噶， 好紧要噶。 系啊，一盏地灯啊。Very good. 照明咧，其实至少咧，你有两样嘢嘅。首先嘅就系主要嘅照明，主要嘅照明嘅就大家都知噶啦，唔需要多讲 啦。 咁至于你话讲紧你 mood 嘅照明嘅话，其实系好重要嘅。当你一翻到去嘅时候，其实有时你夜晚黑可能你自己一个人， 冇错啦， 你唔需要开到灯光火著噶嘛。你可以有啲嘅 mood 灯嘅话咧，系会令到成间屋嘅气氛系完全唔同晒噶。 继续听下先吓，下一个咧仲奇怪，佢话咧 奇怪， 我觉得奇怪，我自己会中意嘅，尤其是我中意大大。就是浴缸啦，佢原来咧整咗之后咧，使用频率 系 好低嘅。 系啊，我 呢个我就唔中意啦。 系啊， 浴缸我唔中意， 因为 好晒水，亦都好危险。 系啊，实线到嘅，我试过啦。 系啊， 我都试过铺块嗰啲胶咯，帮助下。 哇，咁好核突咯。 系啊，同埋嗰块胶嗱，我话俾你听，嗰块胶即系浴室嘅个防线嗰啲啊，个底好污糟。 又系，每次要拎出嚟洗， 污糟啊！边一个洗啊？你话，你洗唔洗？ 用者水咯。 我唔会有浴缸嘅，我新装修嘅间屋嘅话，我 系 我系绝对唔会考虑浴缸嘅。本来 系 有个地方系浴缸，都拆 咗， 系啊，因为其实咧真系唔会嘅，除非你去旅行啦，酒店嘅浴缸你就会浸，系啦。但如果你自己喺屋企嘅话咧，我就唔会咯，因为好嘥好多 水， 嗰缸水好晒， 系啊， 系啊， 要全开热水， 嘥水真系 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 开放式厨房 ，OK 啊，呢个 呢个我中意， 中意， 我中意，会令到你间屋 spacious 啲，系啦。 不过个抽气真系做得好啲。 如果你屋企嘅就，其实嗰阵时我记得家居明都有讲过噶啦。如果你中意嗰啲，哇，又炒啊，又爆嘅， 炒镬啊，我就唔好搞啦。 你就唔好啦。 系啊，日日喺屋企整油炸鬼咁啊。 咁我帮唔到你啊！ 系啊，你都食新鲜油炸鬼， 成屋都系油炸鬼味。 不过真系好大阵味噶， 好大阵味啊！ 尤其是你隔一晚咧，有时你唔记得咗开窗咧，或者个抽油烟机唔够劲咧，哇！你会哇好攰噶。 你打边炉啊？ 打边炉都系冇错， 系啊， 咁觉嘅你 全部有味啊！ 另外一个咧就系嗰啲叫 tatami 嘅整高一浸嗰啲咧，即系好似人哋卧室地台嗰啲咁样。咁啊，地台呢一样嘢咧就。又唔可以太收納，因為唔係好高嘅啫嘛，但又好似咧唔係咁好。不過咧，我試過有一次咧，樓上好嘈啊，晚晚砰砰聲，使唔使我就走上問，其實點解你咪夜晚打波啊？佢話其實唔係啊，因為我哋整咗嗰啲台咧，行一路係啦，行咗上嚟會拱拱拱拱啊，原來反而咧影響下邊多啲。 你 有冇整過？ 我個地台整緊冇，有我有地台， 我冇整過， 我有地台有啊。 點啊？ 好冇用， 冇事啊。同埋嘅就係個地台咪又係有講過咯，就係再裝修。 阿明啊嘛， 明哥仔已經講過噶啦，就係話你要做幾。高先至为之嘅就系最能够可以有收纳嘅作用。若果唔系嘅，你不如唔好整啦。 系啊，你整三寸咁样摆咩咧？ 都有。我而家有一个嘅就喺间房。唔系，我整三寸，但系我下边我系唔摆嘢嘅。但系我就系好似日式嗰啲榻榻米咁样咯。上边嘅就系铺一个床褥，咁跟住就好靓啦。咁样你就唔会话你落床嘅时候嘅话咧，就同个地下你会好似好高咁样。 冇错。 咁你都有一个咁样嘅作用嘅，你会令到佢冇咁湿咯。 系啊，你要同个装修师傅。 要 傾 啊 嘛呢啲嘢，係啊，你無啦啦又整個榻榻米，我都唔知為乜。 你講我啊？ 我唔係話你，唔敢啊，傻豬。 好啊，另外一個就係 walking closet， 即係將一間房做曬衣櫃， 非常好。 very 好啊！ 我都試過，我都試過。 但係佢話後悔喎， 係啊， 啲人話後悔， 有啲網民話後悔嘅。佢有咩容易染塵，清潔不易。佢如果擺放不當咧，就會令到咧好凌亂啊入邊。即係你一定要執到靚靚，打開係整齊嘅先靚咯。即係如果稍為唔得人理咧，就裏邊可以執曬成間房亂糟糟咁樣。 唔係你閂埋門㗎啦，呢啲 係啊，呢閂埋門㗎啦。 你唔會打開曬門睇下執得幾好？ 都會，但係我覺得其實 walking closet 係最好啊。你能夠有一間房係將所有呢啲最凌亂嘅嘢，你擺曬喺裏面，點解會後悔啊？點解會後悔啊？ 好開心，有 walking closet， 起碼你間屋要咁上一大先有 walking closet。 係啊， 又未必需要好大，但係你要有間房咯，即 係 你 spare 一間房出嚟，細細間一間房 OK 噶啦， 都 OK 噶， 已經 OK 噶啦。 係啊， 你將啲嘢掛到嗬，即係白色嘅還白色衫 啊， 鞋啊鞋擺曬一浸， 件恤衫都燙到， 對，同埋真係好成功人士㗎。 原來有幾個紙盒喺度。 哇，我都好梦想噶， 贵嗰啲名牌嘅，系啊，成功人士，反个名出嚟噶嘛，我明啦， 真系成功人士，好似你话斋，仲有啲就口楼啊， 系啦， 煲胎啊，呢啲咪成功人士咯， 出嚟拣啊，跟住又企喺个镜前面度咁样自己打胎， 有钱佢要摆下啲 pose， 系啊，咁样系咪？睇下自己啲三头肌、四头肌， 系啊，你唔好喺度拣短裤啊，好核突噶， 即刻唔型啊， 即刻成件事唔型噶啦， 中意 walking closet。 正啊，各 有各精彩啦。最后一个好快讲就系吧台，即系嗰啲高嗰啲咧。咁 我呢个就唔中意。 好多人整咁样。 知道佢吧台讲 咩啊？吧台，吧台我就唔中意，因为知唔知点解啊？因为我会掉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啱啱过去嘅国庆假期长周末，市民度过咗喜庆热闹嘅节日。今次烟花汇演有43万人观看，远多过过去平均每年20几万人嘅纪录。而国庆烟花汇演事隔5年再次举办，亦都象征香港渡过难关之后，全面复常向前迈进。李家超提到，活动已经5年冇举办，加上有新的观赏烟花地点，令人群管理变得复杂。警方加派人手和做好人群管理，确保市民尽兴，亦都从善如流，在人潮减少之后提早给商户可以经营。他说夜缤纷活动会一个接一个持续到明年年初，即是每个周末都会继续在3个场地举办夜缤纷，政府会吸纳社会意见，为活动加入更多元素。第19届亚运会在杭州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港队在亚运继续取得佳绩，至今已经获得6金、15银、23铜，一共44面奖牌，有望刷新上届亚运会纪录，并且在多个项目取得历来第一面金牌，包括游泳、剑击和高尔夫球。而港队男足就击败劲旅伊朗，打入4强。李家超对运动员表示祝贺，亦都为他们的表现感到骄傲，相信他们在余下赛事会全力以赴。他又说，在亚运会结束之后，特区政府会举办活动，祝贺港队取得佳绩，并且表达支持。元朗发生非法禁锢案，23岁女事主被警方救出，6个涉案男女被捕。昨晚大约11点半，警方接获途人报案，话一个女子在元朗福康街被多个人袭击之后，被推上一架私家车，私家车其后往粉岭方向逃去。警方接报之后进行追截，最后在上水鸡岭回旋处截停涉案车辆，在车上发现23岁女事主，她头部受伤，清醒送到北区医院治理。至于车上另外6个男女，年龄介乎26至46岁，涉嫌非法禁锢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大埔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在灰熊襲擊人致死事故之後，加拿大艾伯塔省班夫國家公園紅綠河谷附近一帶仍然關閉。一隻灰熊日前在那裡襲擊2个遊客和他們的愛犬，這一對遊客和犬隻死亡。加拿大公園管理局說，當晚接收到來自全球定位系統設備的警報，顯示班夫國家公園內有灰熊作出襲擊。由於天氣原因，救援人员未有坐直升机，改沿陆路前往，天光之后抵达现场，并且发现死者。由于涉事灰熊出现侵略行为，其后被实施安乐死。专家说，越来越多人前往艾伯塔班夫国家公园红绿河谷附近进行户外活动，灰熊和人类接触的机会增加，但是致命事故仍然属罕见。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三最高气温达到35度，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90点，跌519点，总成交金额439亿6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91，跌5.3；友邦保险64.25，升4毫；腾讯控股299蚊，跌7.2；阿里巴巴83.1，跌2.5；恒生中国企业60.26，跌2.06；美团109蚊，跌5.6；中国平安42.45，跌2.4；比亚迪股份235蚊，跌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49.89，瑞士法郎0.919，加元1.37，人民币7.33，英镑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1.047，澳元对美元0.63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1365点，跌393点，港金报16980蚊，跌5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7美元，卖出18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美孚方向，近住一号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仍然全线封闭噶，咁车辆不能够经翻一号回旋处去美孚啊，就系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美孚方向，近住一号回旋处有交通意外，仍然系全线封闭啦，车辆不能够经一号回旋处去翻美孚。红磡嘅畅通道去基利士南路方向，近住世界殡仪馆对出啦，较早前有坏车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改造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咁现场就未有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啦。就系红磡嘅畅通道去基利士南路方向，近住世界殡仪馆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另外大埔嘅丁角路去翻太和村方向，近住南运路至到安祥路一段咧，受交通意外影响，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只系车多少少啫。就系丁角路去翻太和村方向，近住南运路至到安祥路一段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在九龙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的较早前，现在就已经是刚刚清理好了，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对出，就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坏车拖走了，现在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现在港岛入口都是正常，红隧的港岛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差唔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受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影响，所以车龙都是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去回红隧方向，龙尾就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持竿踏冰，圆梦青春。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以冰雪运动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向少之又少，冰球少年剧中透过一众主角的日常训练，以及在赛场上详细呈现的技术和技巧，令观众可以一边煲剧一边认识冰球运动的专业知识。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的风险，就好像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的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啦！记得今日咧就有呢一个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同埋有中医取水一出 嚟， 仲、 啊、 有片段人间 啊，劲啊！ 今日咧，我见到网上有啲人话啊，会唔会有惊喜咧？会唔会今日突然间又会听翻呢、這个？ 哇！你啊，會啦好地地，自己碾死自己亲生仔。嗌你啦，劝你啊！ 我冇本事养大佢啊！ 你俾我嘛，你砌俾我咪得咯。 又系、啊， 成为一个大嘅遗憾嘛。 系啊，遗憾。 嗱，好似就 系我唔开心，其实 系啊，真 系、 啊。不如我哋将上个礼拜嘅剧本再做一次咯，重不 灭不。唔够人喎。 系喎， 系啊。 听日佢哋好忙 啊，系啊， 系啊，个个忙啊，同埋阿 Cherry 又放假。 系咯、啊，咪、嗯、就系、是、咯、啊。阿表姐又唔得闲。 其实今日已经阿表姐今日开始忙啦。 系啊，好忙。 我点解都要开一个制作会议，好认真啦，系成件事。嗱，咁啊，记唔记得阿马小强？你有一日咧讲过一样嘢叫柯德啊？你记唔记得？ 记得，只鸭啊嘛。 柯尔鸭系咪叫柯尔鸭？ 系啊，柯尔鸭。 系啦，咁啊有一个 系你出嘅咩？ 系啊， 我出嘅 柯德啊嘛，系啊，就打猎嘅时候 啊，系啊，系啊，到底有咩用啊嘛？ 系 系啊 ，call 啲雀仔出嚟嘛？ 系系 call 啲。唔系佢系叫啲野鸭等个猎人去捉噶， 系 系啦。 其实你嗰日讲柯尔鸭咧，我好有印象，因为我曾经喺网上见到啲人养啦咁样。 系宠物鸭嚟噶，好得意噶，细细只嚟噶， 好得意 啊，好贵噶。 咁咧，内地有个人咧养一只柯尔鸭，咁其实咧佢有个铺头嘅，嗱，好似我哋有时啲士多猫咁咧，咁啊会系摆店面，店长猫啦吓，啲士多猫。咁咧佢呢个柯尔鸭 嘢嚟嘅，系啊，店长猫就出咗名， 系 你收埋。一隻士多貓 嗱，我唔收 嗱。 咁咧，柯尔鸭咧就系佢个店里边嘅一个标志嚟嘅，差唔多啲人都认得。好得意，我试过喺台湾地区咧有间嘢咧，佢有一只大金毛寻回犬咧，就长好大只嘅，长嘅长嘅一个店面，甚至佢个铺头都有一个佢个样嘅。咁啲人就会专登走去睇下佢啊，咁嘅样。 潮声 系啦，好啦，咁咧点知咧？ 我哋都以前有一个纪念歌嘛。 哦，系啊， 系啊，纪念歌好犀利啊， 记得嗰只猫， 出晒书有剩噶。 后来咧，弥敦道有一个报纸档咧，有个人咧唔知整咗只猫嘅吸索嘅猫，好大只。 咩叫吸索？ 咩叫吸索啊？ 即系佢好似嗰啲公仔咧，有时街边咧咪啲公仔嘅，即系嗰啲卡通公仔，用呢啲咁嘅嚟整嘅。就摆咗嗰个报纸档个顶度， 即系胶嘅猫系咪？ 系啊， 咁叫吸吸索。 你都冇解释俾我听咩叫吸索、 一种物料。 哦， 系啊，嗱，总之系一只猫，我觉得好得意。不过若干年后咧，因为佢应该冇抹过，黑掹掹， 就变黑猫咯。冇错，变黑猫啫嘛。 系啊，好嘅，好嘅。 变花猫，变 花面猫。 我搵只静鸡鸡上去帮佢抹干净。 好啦， 好请讲。 柯尔鸭啊，喺个店面成日都系咁噶啦，点知？嗰日咧隔咗一段时间咧揾唔翻啊！ 点解 俾人偷咗啦？ 俾人偷都唔紧要，因为佢有嗰啲叫 cam 咧，系影到有个揸电单车嘅人。 汤咗啊， 抱走咗，到真系揾到之后， 嗯、 已经好似阿 Sarah 话斋咧，落咗佢个肚噶啦，几惨啊！人哋个肚 咁细啫， 大只噶，哎呀， 系啫，但系。 唔 系 你你点会 食用鸭嚟啊？ 系啊，佢唔系食用嘅，宠 宠 物鸭嚟噶，系啊，即系你点解你要去偷人哋啲嘢咧？嗬，明知人哋摆铺头度，梗系养噶啦， 有仇啊， 系 会唔会有仇？ 会唔会按中案？ 系啊， 不过我记得 你啲古仔啦，系咪？ 冇错， 我细个时候咧，有时啲猫都会自己走出去嘅， 系 咁有只猫咧走出去之后咧，我哎呀咁耐都唔翻嚟嘅。我记得我阿嫲话咩？诶，可能俾人煮咗嚟食啦咁样。哇！我点会咁噶？其实 以前嗰个年代， 以前嗰个年代真系系啊，类似呢事系会有发生嘅。咁所以大家就唔好咁大意啊，即系将啲宠物啊咁啊周街摆啊门口啊。 咁佢只鸭俾人偷咁，跟住点啊？ 拉咗个人咯， 我拉咗啦嘛， 拉咗啊， 即系过一段落啦。 trace 到佢啊，要罚翻钱，但系嗰样都唔系最重要咯，而系嗰样嘢，即系一个好似一个屋企人咁啊嘛，识咗。 你哋有冇试过养嗰啲狗仔啊、猫仔啊咁样咧，好有人性噶，或者就真系好似屋企人一样噶？ 我自己 系啦，我从来都觉得嘅就系养嗰啲猫仔狗仔嘅话，其实都系屋企人咁样。 系啊， 我唔会叫佢做宠物嘅。其实佢唔系宠物啊，其实佢系我朋友咯，同埋佢系我屋企人咯。 系 你有冇试过噶？即系冇养过。 我 养 得唔耐嘅，我养嗰啲嘢唔耐。 龟嘛，你嗰只 死咗啦。 哇，龟都养得死啊？咩龟啊？短命龟。龟都咁短命，你究竟俾啲咩佢食啊？ 巴西龟， 巴西龟可以养到好大只， 啊、 其实都几得意噶。养龟放喺个花园度，等佢行嚟行去，爬嚟爬去。 你俾咩？俾咩佢食啊？ 嗱，当时咧有啲家庭装嘅雪糕盒嘅， 哦， 我就摆咗两只，系啦，摆咗两只喺度， 差唔多 放少少水喺度。起初咧就喂佢食红虫嘅， 系啊系啊， 食啊食啊，跟住咧。因为其实因为我对面屋个细路咧，又系养巴西龟嘅。后来我哋交换心得，佢话佢冬天嘅时候，就抽起晒啲水，攞啲草拥住佢，我又咁试啦。第二即系跟住就冇。 系咩咁致命嘅咩？ 唔知点解啊！我 你拥到好实系嘛？嗰啲毫无嚟咁样啪啪啪啪。 冇。 你冇揾嘢压实佢。你咪揾你嗰啲草呃到佢好实啊？会唔会咁 啊？ 呃到落个鼻哥窿， 窒窒息死咗。 其实 焗死咗佢。 对唔住，其实唔应该笑嘅。佢有冇安宁啊？ 冇。 其实当你嗰只宠物系 你 命名咧，你亦都系好大件事嘅。你会唔会 啊？安安啊，实系 同埋命咗名之后，当佢有一日你叫佢名，佢真系知道咧，你会好开心。 我知啊，系啊，即系咁咯。最养得最耐就系对龟仔，但系俾我整即系。系啦， 我明啊。 错手之后咧就好伤 心。咁你系咪之后嘅话已经有呢个后遗症咧？你唔会咁样嘢？有啲人咪就 系 话啲 狗 死之后， 唔 可以再养咁样嘅，你会唔会？ 不过觉得系自己唔适合养嘢，我觉得自己 始终都系一条生命。 系啊，你冇咁嘅心情啊，就唔好啦，真系唔好啦。 仲要两只系咪？ 系啊，我自问就 啊，两只都走晒。 系啊， 我咁真系关于个手法事啦，都环境事啦， 系啊， 因为如果病冇理由一咁快扑到声就死晒， 唔知啦，系啊，反正就系因为抽晒啲水，又冇喂佢哋食嘢，谂住俾佢哋冬眠啦，即系眠下啦咁样就错。 我系请讲， 我试过养一只咧大公鸡啊，其实嗰个大公鸡本来咧就系诶 过年食嗰啲啊， 过年食嗰啲嚟噶， 初二， 但 初二胎， 嗰只唔系公鸡，你点会养公鸡噶？ 总之系鸡咯，即系好大个冠，好大只。 咁咪公鸡，咁咪公鸡。 好大只，好大只。 有个嗰个下爬嗰个嚿咩嚟噶？死都唔记得咗。 有篤嘢啊！有篤，有篤。上面又有一篤，下面有一篤。 我唔记得咗叫咩，有个名嘅死火啦。 上面嗰只冠啦， 系啊， 下面嗰篤唔知咩，正话都系知。 红色噶，佢大只嗰阵时咧，佢揈下揈下。 系啊系啊系啊，佢啄嘅时候， 系啊系啊，有时又望翻转头后边。 我同阿妈讲唔好拖住啦，又未到新年， 系啊，唔舍得嘅。 点知养下一个礼拜，养个礼拜，跟住我已经唔舍得俾佢拖啦。 吓，你养咁耐啊？我哋买 因为当咗宠物 啦，几先买翻嚟？ 我仲喂嘢俾佢。 佢食添啊， 系啊，梗系喂佢食嘢啦，唔通你饿佢？ 我知，即系好似当宠物咁样嘅，掉嘢俾佢 细路仔。 点知有一日翻嚟，佢话我妈话佢咧食咗啲橡筋啊，唔食嘢啊，唔得噶啦，养唔到噶啦咁。 食咗啲橡筋， 因为同佢讲啫，因为要劏佢啊嘛。咁佢要氹啲细路仔啊嘛。 我唔知佢系咪？ 我觉得妈妈系会讲啲咁嘅嘢咯，系啊，话俾你知我要劏佢，系啊。呢啲唔可以放感情嘅， 好唔开心。 唔系呢啲， 后 来 我 学 识咗啦。 嗱，你会唔会啊？你开头嘅时候，你一年系咁，两年系咁，你都会知道其实佢翻嚟佢都唔会太耐嘅。你呢啲唔可以动感情嘅，一见到佢就拉开， 我唔要望你， 我要见到你。通常都系揾条绳绑住只脚咁样， 系啊，绑喺个水喉嗰度。 以前都系咁啊，跟住就有条鱼无端端喺你自己屋企嗰个水缸嗰度游嚟游去啊嘛。 系啊。 嗰啲全部都唔可以动感情。 生鱼，生鱼又系啊，要嗰次要搭噶。 系啊， 我妈要我亲手啊。 点解要你搭？点解佢唔搭？ 因为佢唔敢啊。 佢唔敢，但系佢，你觉得佢你敢咩？ 佢叫我啊嘛，谂住细路仔。 咁你点啊？ 嗯， 咪帮佢搞掂佢咯。但系都系， 我落唔到手，我落唔到手， 我都 系 落唔 到 手。 系啊，我真系落唔到手。 系啊， 系啊，同埋见到佢劏鸡嗰一下嘅话，我都系佢避开嘅。 劏鸡即系我阿爸阿妈一齐劏都劏唔掂，搞到佢咧周屋 走。 系啊， 跟住系咪又你搞掂？ 系啊， 你系咪家中嘅杀手嚟？由巴西龟到鸡到鱼都系你搞掂。 果然系情场鬼见手，喺屋企嘅话就系呢一个动物杀手， 犀利空 Q 啦。 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有一些离开会让你糟糕，有一些离开会让你幸福。人边个应该享用你的年轻美丽？不是你的爱人，是你自己。人生是自己拥有，为什么有时要为爱情去牺牲？为什么要为人哋去贡献？在这个世界上，有些离开会令你糟糕，有些离开只会令你更幸福。有些感情本来已经预料到不会有好结果的了，但是因为不舍得，于是努力地拖延它的结束。拖延得越耐， 该发生的依然会发生，而且会伤你更深。当人经历过足够多的事，会明白到一切坏结果最好尽快来临。有些人等待的是爱情，但有些人等待的只是一种幻觉。爱情会来，幻觉永远不会来。所以迟迟等不到爱情的人，你等待的爱人其实都存在在这个世界，只是不存在在你的世界。人家世界的完美就等同你世界的幻觉。有些人错过了就不再在这里，有些人错过了你才在这里。有时候错过是一场悲剧，有些时候错过对你反为是一个拯救。但凡能错过的，其实有时都是不适合你的，就算再爱那又怎样。要明白，并非所有你爱的人都爱你，而并非所有你爱的人都适合你。所以错过只可以说有缘但是无份。有些的错过是一场悲剧，有些的错过只会令你更加幸福。因为不对的人，没有结果的感情，就算开始到最后都会结束，留下一些伤痛和一些不想记起的回忆又何必。 缘分不可转赠，缘分到一起结伴行，缘分起作弄人，缘尽纵不怨都要分，缘分好似发刻意地寻，凡事不可解释，就称做缘分。什么是爱？什么叫恨？每一种感触在心内印，合则是爱。什么是缘分？ 里面每日相见咯。 到底你同边个相见啫？ 话系你咯。 十月四号晏昼两点半，港铁何文田站，港铁礼让运动2023， 齐齐行一啲，唔挨扶手，唔冲门，放低背囊，学做礼让乘客。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下昼一点，风 show 快活人啦、 啊。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天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黄昏了。老师对他说：小乌龟啊，放了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啊！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的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他说：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好啦，咁啊，翻嚟咧，快到十一点钟，我哋就会有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到底今日讲咩心事，翻嚟就知道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Doctor Matthew， 好啦，树窿又 open 啦，而家等大家一齐讲三五事嘅时间。多啲 Matthew， 我哋今日系讲边类嘅话题啊？ 今日讲咧关于情绪，不如开始就问下你上个礼拜咧，你有边一个情绪咧特别比较明显啲嘅？而呢个情绪咧，当时发生嗰啲咩经历，令到你有呢个情绪咧，有冇觉察到？睇下大家对自己嘅感觉，问问住。好， 我系开心嘅情绪，兴奋嘅情绪，因为我有几晚瞓唔着，就系、是、为咗第二日有啲好重要嘅嘢，开心嘅嘢、嗯，我就好兴奋、 哦。明啦，即系秋季旅行 喺家学校秋季旅行。 你第 学生嘅时候瞓唔到噶， 系 啊，系啊，系啊，即系秋季大旅行。 唔单止啊，嗰阵时咧对新年呢一样嘢觉得好大件事嘅农历新年、哦，因为有换新衫啦，有利是豆啦，咁所以新年前咧系会。好，即系个情绪系好上落上落噶，系、嗯、啊，咁啦，你哋咧， 我都系因为工作，我会好兴奋同埋好开心，同、 嗯、 埋我都会因为啲节日而兴奋啲同开心。做乜啫？ 因为有月饼，因为月饼食啊嘛， 例如做乜嘢系咁笑， 即系月饼，即系可以点样系即系情绪会比较高涨啲啊？ 比较明显啲啦，譬如你上个礼拜有咁多经历发生，有唔同嘅情绪，有边个你仲记得嘅咧？边个情绪？ 嗯， 或者当时啲咩经历？比如我上个礼拜咧，特别明显嘅就系激气，点解咧？有一次一个聚会分享咧，一个好朋友咧，佢俾一个批评嘅说话咧，我觉得被误解咧，我 feel 到啊，即时嘅反应咧就系觉得点解会咁样谂我噶？咁我即时咧就回应翻啦、嗯，但我 feel 到咁刻有少少失眠，就因为不断内出 谂翻谂翻， 系啊， 我系 被冤枉嘅感觉，唔舒服唔舒服， 唔系开心嘅情绪啊，系啊，我都觉得系被冤枉啦，或者不被理解啦，系啊，或者俾人哋。俾人哋误会咯，去讲一啲嘢、嗯，我根本都唔系咁样嘅话，咁样谂嘅话，我会不停咁谂谂谂，系咁碌，系咁碌，甚至乎我会谂住，我想打电话话俾佢知我 唔系 咁啦。咁咩？咁我想问啦，其实系咪开心嘅情绪咧，通常都唔会好留耐或者好强烈，但系反而负面嘅情绪会留耐啲。 又未必。可能嘅就係如果係開心嘅情緒嘅就係可能認識咗個靚仔，跟住你約咗佢去街，你唔會啊？你要不停咁諗佢，我嗰日著咩衫好咧？ 嘅感覺係 啊，哇！個心 瞓 落 嚟，其實係內 流， 拍拖啊，同異 異性出街咧，係開心嘅荷爾蒙咧， 嗰個又會 都 係 嘅，都 係 嘅。 嗯，點解會咁樣嘅？我哋開心嘅同埋唔開心其實都會嘅喎， 都會嘅， 都 會 啊，都會情緒高漲 啦。不過去到最尾就係啲情緒佢會嚟。亦都會走咯，冇一個情緒咧係永永遠遠嘅，好似我哋個天氣一樣，我哋個心咧好似啲天空啦。但係留意就係，無論咩天氣咧，有時陽光普照，有時落大雨啊，黑雲滿布。但係記住就係，我哋嘅心越大嘅話咧，我哋能夠承載到唔同嘅天氣咧，就更加多。 嗯，冇错。其实情绪咧，每一个人都会有啦，有唔开心，有开心啦，系咪都要学习点样去同佢共存或者系相处，或者点样去处理自己嘅情绪咧？不如听下今日个朋友想讲啲咩啦。Donald Matthew 啊，各位主持，我叫 James 啊，我有个细路仔小朋友，即系我仔啦，读三年班，由细到大，佢都唔系好识得表达自己嘅感受。细细个读幼稚园嘅时候咧，一唔开心咧，净系识得发脾气。佢最咧掉烂晒啲玩具。啊，而家三年班啊，仲系咁，一嬲就发脾气，同细个一样闹人啊，大力砰门啊，掉嘢啊咁样。而家就话就下佢啫，我最担心佢学校如果唔中意乱发脾气，边会有人同佢玩啊？仲有将来啊，出去做嘢点同人合作啊？Dr. Matthew， 我点样帮我仔改善佢啲脾气啊？ 咁啊，先个听众咧，即系爸爸好担心自己嘅小朋友啊，成日乱咁发脾气。咁啊，心理学角度咧都要讲情绪管理。不如小杨讲下咧，有四个步骤咧，关于哎呀发脾气，作为爸爸妈妈咧，点样帮佢处理个情绪？第一个步骤系 嗱，首先咧，第一个就要 sense 到小朋友呢个情绪嘅变化啦。譬如佢可能今日见到佢啊，小朋友翻嚟，咦？点解今日比平时讲少咗嘢嘅，静咗？系咪有遇到啲咩唔开心事啊？或者有啲咩想同爸爸妈妈讲咧？咁呢个首先第一个要了解到佢有情绪嘅变化先。好，第二个啦，当我哋知道佢呢个情绪嘅变化咧，咁我哋试下做家长咧，就帮佢讲出佢呢个情绪嘅名字。譬如，咦，我见到你今日冇乜嘢讲，系咪你有啲嬲啊？去帮佢 name 翻佢个情绪出嚟嘅。好，第三个啦，就要肯定佢呢个情绪嘅经验。咁我觉得呢个咧，做父母咧，通常都我觉得好难做到嘅。即系譬如佢唔开心啊，或者佢嬲啊，你可能啲爸爸妈妈通常话：，喂，你做咩发脾气啊？系嘛，通常都会去否定佢嘅。系啦，但我哋第三步就系要肯定佢有呢个情绪嘅体验先。或者可以尝试了解佢究竟佢发生咗啲咩事啊？系咪遇到啲咩唔开心嘅嘢而导致咗佢有今日咁嘅情绪咧？咁啊，可以表达自己啊，我都。作为爸爸妈妈都有呢个同理心，我都知道你呢个情绪，同埋我都明白嘅，系啦。而最后一步啦，就系点样同小朋友咧去商讨下一步或者设立一个界限。呢个时候咧，通常都系等佢嘅情绪开始calm down咗之后咧，可以去同佢咧一齐倾下，究竟有啲咩方法系可以同佢日后如果再遇到相似嘅情绪嘅时候咧，可以同佢处理嘅，就唔好用一个比较唔健康或者唔合理嘅方式去表达佢嘅情绪。 其实喺过程里面咧 ，Donald Murphy 有时候发觉咧，即系做家长最紧要就系能够氹到个小朋友肯讲。有啲小朋友咧，佢可能好多原因嘅，佢惊讲出嚟咧，你会闹佢啦。可能讲出嚟咧，你会抄，即系揾下老师去即系讲嗰件事，令到搞大咗件事啦。即系会有好多令到佢可能唔敢讲出嚟噶。 系啊，所以你越多恐惧咧，唔敢去面对咧，或者俾人否定嘅话咧，就更加难处理啊。咁俾我哋就要安慰基本步啊，做第一个练习啊。想问下大家，要用一分钟嘅时间讲得几多就几多，一啲形容词咧，形容唔开心嘅感受，除咗嬲之外，仲有冇其他形容词啊？嗱，我计时喎，一分钟之内，每人轮流讲一个，直到一分钟完为止。 失望， 失望，好。 忧伤， 忧伤， 悲哀， 扁嘴， 扁嘴系一个观察行为动作。 OK， 失落啦， 感受就系咪？如果大叫嗰啲 唔 感受 ，OK， 系 五个咗， 灰心， 被唔了解， 绝望、 无助、 自卑，愤怒， 哇， 自怨自艾、 尴 尬， 咩尬话？ 尴尬， 哦，尴尬， 好咯，差唔多咯，时间够。系啊，原来发觉原来咁少 嘅 咋？ 讲得多同埋讲得少嘅人，会唔会有啲分别噶？ 有啊，讲俾你听。嗱，你暂时好似有冇计到？系咪大概八个到啫？ 好少咋，系啊。 咁我依家下一个 round 咧，仲难。点解咧？应该用一分钟时间，你要讲正面嘅感受，啲形容词，除咗开心之外，仲有咩咧？开始， 喜乐， 雀跃、 兴奋、 正面、正能量、积极、 小羊羊啊，唔系喜羊羊， 咩喜羊羊？ 喜羊羊，系 有希望， 有希望， 系啦，欢笑， 甜蜜， 甜蜜， 充满阳光。朝气勃勃， 做咩全部都望住我嚟讲嘅？马老师， 步步高升， 恭喜新年，恭喜发财，要讲住新年拜年嗰啲啊， 出入平安，系啊，开心噶 嘛，开心系啊，咁我想 自由自在 啊，自由自在啦，系好好。你有冇发觉用形容词呢种正面嘅感受咧？你觉得容易啲啊，定系讲 容易好多？ 都开心好多， 系咩？ 同埋开心讲嘅时候，你都开心啲。 你开心嘅感觉舒服啲，但系你觉得啲词汇丰富到咧？你觉得负面形容负面嘅感受多啲啊，定系形容正面嘅感受？ 正面，正面， 哎呀， 我系正面， 你系正面啊？ 差唔多，我 差唔多啊。哦，奇怪，通常玩啲游戏咧，通常系啲人数得多咧，系负面感受系好多， 我谂唔到啊， 正面咧好难。哎呀！咁有趣喎，咁、 啊、 有時中文咧用啲感受咧就好豐富。如果譬如有個外國人問下你啦，哦，你見到中文有個形容詞咧用感受咧，關於自在，個人好自在，咁點樣演繹啊？冇話講英文啊，連中文解釋俾人聽，我好自在。咁自在點解啊？ 嗯，自在好自由咯， 好自由， 好有自我，自我咯， 冇束缚咯， 冇束缚啊，冇再迟啲啊，因为如果自由咧就要 free， 但系 free 又唔系等于完全等于自在，咁啊冇束缚啦，呢种感觉啦，状态，仲有冇补充？ 开心啊， 好开心， 好 享受咯， 可以做到自己咯， 做到自己啦，系啊，咁我好似听我讲咗咧，个出家人讲话啊，自在呢个字咧都系。比较亚洲啲嘅文化讲，好难解释嘅。不过我哋讲得好简单，自在自在，咪就系自己在咯。 嗯， 咁调翻转自在个相反系咩啊？咪就系他在咯。你咩情况之下他在？几时自在就系、是，譬如讲，譬如激嬲你嘅时候，你去个心里间屋入边，人哋激嬲你，你应该自己当家作主，自己处理翻自己情绪噶嘛。但有啲人咧傻下傻下咧，就冲咗间屋，人哋咧讲又要火啦，跟住咧你唔离间屋，俾火烧到好犀利。你跟个傻佬走出去，你个傻佬叫咩名？边年出世嘅？你着咩衫？冇照顾自己个家，我哋个心咧就好似自己个家，你能够当家作主，你咪自在咯。但有啲人咧就系嚟讲一两句说话，你就觉得好嬲啦，自己都唔识得自己处理情绪，你就变得他在， 即系好似将自己嘅快乐或者唔快乐。由人哋去決定咗咁 啊，系啊，咁你會發覺有啲形容詞咧，用啲感受咧，啊，好似特別 powerful 嘅。譬如當你唔開心嘅時候咧，對方幫你講翻你嘅感受咧，哎呀，你好明白， 明白 我會舒服啲㗎。 講出嚟，係啊， 例如你即刻諗起啲咩聯想，啊，上一次個朋友講翻我呢個感受咧，我覺得真係舒服嘅。 嗯， 我估其中一個常有咧就係委屈。 嗯， 你有冇发觉当你委屈嘅时候咧，连自己委屈都唔知道，但你咧，好唔开心，你就觉得唔开心。但系嗰种感觉，你细细分之下，其实被冤枉啊，好委屈。如果个朋友好明白你讲话，唔好感受得你好委屈咧，你发觉 叮一声， 叮一声，同埋觉得哎呀，真系有疗愈嘅作用。 你可以用喺边个位置都得嘅，其实 系啊， 系啊，即系、 啊、 你爱情啊、工作啊、 啊 家人啊，你所有嘅嘢你都觉得，我见到我，我觉得你好委屈咯。 系啊， 系 啊， 啊，万能 key 嚟嘅。 系啊，有啲词汇， 终于人明白自己啦，就会觉得。 但系譬如家长都系噶，有时点解家长好辛苦咧？有个字眼咧系十个家长，我相信九个几都啱用嘅就系、是。我见到你好艰难啊， 嗯， 系啊， 或者我见到你好辛苦啊， 好辛苦， 好贫乏啊， 系啊，系啊，系啊，都好为难啊， 嗯， 咪复如果我哋能够将我哋观察到对方嘅感受咧，佢表达出嚟咧，原来啲神经心理学研究发现系真有疗愈作用噶， 嗯， 系啊，当我哋自己能够明白自己嘅感受，或者人哋帮你明白翻我哋嘅感受咧，系放轻咗我哋嘅压力，有舒缓作用。咁我真係療愈啲㗎喎。 嗰陣 Matthew 你講緊嘅呢一啲係嗰啲字 字眼 係嘛？即係呢啲係好 powerful 嘅字，其實你係咪成日都可以袋住落個袋度咧？當你見到人嘅時候嘅話，其實你想佢覺得舒服啲嘅時候，你就可以將嗰啲 字 攞出嚟， 係啦， 係啦，咁就 唔好就用啲 umbrella term 唔開心。开心呢个就表面好简单，其实你将佢再细致啲，啊，你嘅唔开心背后咩啊？原来委屈咯，好艰难咯，好尴尬咯。你帮我睇翻唔开心背后好细致，佢真实嘅感受咧，你帮佢 name 翻出嚟咧，对方觉得被明白咧，又真系帮佢减咗压力噶。 嗯， 就似对小朋友都系 系啦，所以咧小朋友咧就屋企咧整个感受轮，就咧、是、一个轮一样。 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詞彙，形容唔同嘅感受，有啲係正面嘅，有啲係負面嘅。咁當小朋友唔開心嘅時候咧，佢望一望呢一刻咧，你見到個感受情緒，邊個情緒能夠代表到你一刻嘅感受啊？咁訓練得多咧，就係佢能夠知道，慢慢大嗰啲咧，能夠講到。 哦， 咁對佢嚟講咧，個壓力咧係減輕咗。 嗯，咁亦都加深佢對情緒嗰種認識㗎。我原來我而家就叫嬲，或者我叫失望，或者叫做委屈嗰啲咁。 係啦，咁我知道咗自己嘅感受，原來背後我嘅需要係咩咯？當我覺得被委屈嘅時候咧，我需要咩啊？我需要公平咯。 嗯， 當我覺得好沮喪嘅時候，就咩啊？因為我失望咯，所以有啲嘢達到達唔到咯。你越仔細越清楚嘅話咧，你明白翻，其實所有嘅情緒咧都係個 messenger。系话俾听，我哋背后真实嘅需要，或者呢个信息系啲咩嘢？ 但系小朋友嚟讲嘅话，佢哋点样可以认识嘅？就系边一种情绪系，即系边一个字系代表住边一种情绪？其实佢哋系可以自自然然地学到嘅。 啲游戏教佢哋噶， 有游戏嘅。 系啊，就先话开始摆个感受轮喺度，又讲翻咧就系俾啲筹码，唔系赌钱，就俾个感受啊，唔系嘅，唔系开坛作法，唔系玩嗰啲咩外国人都兴嗰啲咩文迷嗰啲，唔系，又有个感受咧，上面有十个唔同嘅用词，而咧佢摆个 coin 上去，你上个礼拜咧经历边个情绪？如果经历得特别多，特别个强烈感受大啲咧，你摆多啲 coin 上去。如果冇经过嘅话，就可以摆低落去。咁大家大人又摆，小朋友又玩，又摆，又跟住每人分享翻。啊，你上个礼拜经历过失望，你咪讲翻当时发生啲咩嘢啊？有呢个感觉。咁训练得多咧，个小朋友咧开始察觉到就系我有呢个感受啊，源于系呢个需要。 其实我觉得大人都要玩。 系啊，有时大人嬲都唔知自己嬲系啲咩嘢噶。 真系唔知噶，因为我觉得有时你嬲起上嚟咧，你会将所有嘅情绪咧摆咗落个洗衣机嗰度咧。你有试过啦？ 炒埋一碟 有试过。系啦，你掹啲衫出嚟嗰时候个咧，佢只脚个裤脚又翘住只手，嗰啲就。其实你系唔知道自己系嬲乜嘢噶，但系当有一个真系清楚嘅人嘅话，同你慢慢慢慢拆开咧，你先至知道个底系咩嚟噶。 系啊， 好奇怪噶， 好奇怪，所以唔单止系小朋友要学，大人都要去学。 嗯。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夜缤纷活动反应良好，效果令人满意，活动会一浪一浪直到年底，圣诞节和新年又会推出一系列活动。对于有意见说地区不适宜经常举办夜市，李家超在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理解不同人有不同意见，当局会接纳或者考虑。他说夜缤纷活动不单止有助推动整体经济发展，亦都对夜间经济有提振作用。今次活动亦都证明短短六日已经达到希望预期的效果。李家超说会本住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去做，市民的反应是最佳指标。他亦都鼓励用不同方法加入不同元素，在不同地点多作尝试。他又说任何活动都要做了才知反应，再视乎反应去考虑怎样向前推动。港大校委会今日召开特别会议，据了解将会处理涉及校长张翔的多项投诉。消息说张翔昨日透过律师向校委会发信表示指控极其严重，要求押后会议，并且会由律师陪同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作为港大的当然校监，在什么情况会介入事件？对于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的校长先后被指控不同事件，他怎样评价？李家超说，相信大学本身有能力去处理内部事务。李家超说他当然重视大学管理，大学的管理应该符合公众预期。对于任何投诉或者事项，根据现有制度，大学应该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由校务委员会和校长各司其职去负责，并且必须要按应有程序公平公正地去处理。湾仔区议会主席黄宏泰说，个人认为大时大节推出类似湾仔海滨艺游坊这一类市集，令市民有更多消遣地方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期望以海滨市集可以带动经济，就并非一个好算盘。黄宏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湾仔区议会在十几年前已经有讨论，构思是以休闲方式发展湾仔海滨，不希望长期见到有很多摊档设置。他个人认为，如果希望靠夜市救经济或者发展另类模式经济，是起不到作用。他又说内地城市有很多更加有特色的夜市，旅客来香港主要是希望看维港两岸的美丽夜景，不是去夜市。第十九届亚运会在杭州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港队在亚运继续取得佳绩，至今已经获得6金、15银、23铜，一共44面奖牌，有望刷新上届亚运会纪录，并且在多个项目取得历来第一面金牌，包括游泳、剑击和高尔夫球，而港队男足就击败劲旅伊朗打入四强。李家超对运动员表示祝贺，亦都为他们的表现感到骄傲，相信他们在剩下的赛事会全力以赴。他又说在亚运会结束之后，特区政府会举办活动，祝贺港队取得佳绩，并且表达支持。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三最高气温达到35度，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54点，跌555点，总成交金额532亿7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87元，跌5.7元；腾讯控股298.2元，跌8元；友邦保险64.1元，升2.5元；阿里巴巴82.75元，跌2.85元；恒生中国企业60.1元，跌2.2元；美团108.5元，跌6.1元；中国平安42.35元，跌2.5元；比亚迪股份235.4元，跌6.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元，日元149.89元，瑞士法郎0.919元，加元1.37元，人民币7.328元，英镑对美元1.208元，欧元对美元1.047元，澳元对美元0.634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元。日经平均指数报31337点，跌422点，港金报16980元，跌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9美元，卖出181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往美孚方向，近住一号回旋处咧系有坏车，全线需要封闭，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提翻大家啦，油麻地嘅海宏道系有路陷，海宏道往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长青隧道出口往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咧，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电车站嘅安全岛时，要留意行人踏出或者系行去安全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胡歌、吴越主演，院委大院。 新领导开咗大会，为光明面提咗乜嘢新规划？ 其他人呢都是先讲出目标，他呢调转嚟唔招受你出牌。 下属们走去找原光明院院委书记周良顺帮手，梅晓哥今次可以点拆解呢？ 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当你见到 M-Mark 呢个标志，就知道有国际体育盛事举行。香港的运动精英会同世界级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殊荣。你都嚟同我哋一起支持参与，凝聚动感。M-Mark 就是香港高水准的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mevents.org.hk。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梁继昌、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像鸟儿起飞一前练习它的翅膀。我想拥有一定背着看不见的重量，从没有轻松的梦想，也没有不曾困惑的方向。坚持走吗？未知的隧道那么长，你回答一次就亮一点光。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个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曾在峡谷之中见你身披阳光，所谓英雄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谁没被许过狠才，谁就不会成长。我们能赢，不管前路还有多少硬仗，从没有白费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倔强的双腕，那也是年轻的奖章，去再战再败再战又怎样。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我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再坚持一下，朝明天出发，愿终点那个你为此刻拍动手掌。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趁世界安静，把追光点亮，你高举着徽章，宣告着未来更长。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好啦，多多 Murphy， 我哋今日咧就讲情绪，真系好重要。我相信呢样嘢咧，大人细路仔都要学习点样去处理自己嘅情绪。 系啦，但系有时咧，大人咧都令到小朋友咧好障碍，唔能够咧去认识自己情绪。点解咧？因为有啲情绪咧系我哋嘅成长咧，可能唔系必须容易接受到嘅。我想问你细个嘅时候咧，爸爸妈妈话唔准嬲，有冇试过啊？或者某啲情緒 唔准喊， 唔准喊，系啦。咁我想問你細個好或者大個，原來真有啲情緒咧，我唔係咁容易去面對嘅，或者我唔係好想接受嘅，或者好少講嘅，會即刻諗啲咩情緒咧？譬如嬲我都係嘅，以前細個就覺得冇嬲，嬲係一個唔好嘅情緒嚟嘅。點解咧？你對人要好嘛，唔應該嬲人嘅。咁但大個咗發覺唔係嘅，嬲都係可以接受嘅。咁除咗嬲之外咧，你有冇啲咩情緒覺得特別難去面對嘅？ 呢、這个我系最惊噶，因为我觉得咧细个嘅时候，你嘅爸爸妈妈系点样去对小朋友咧，系一面镜嚟嘅， 系 啦，你就会学咗佢咯。同埋其实有时有好多一啲到大个嘅时候，你都觉得唔识处理嘅嘢，就系、是、因为你细个嘅时候你冇处理过咯。 系啊， 我系好惊屋企人闹交，同埋就好惊大家大声讲嘢嘅。我到而家都好驚嘅，係啊，即係就算你唔係你屋企人咧，譬如可能有一個人咧暴露嘅時候咧，我就會好驚嘅啦，因為細個嘅時候你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嘅，咁 唯有嘅就係逃避咯。 係啦， 係啊，到而家你都會嘅，即係我到我今時今日嘅話咧，我都係未處理到呢一樣嘢，我好驚面對人。 咁 啊， 有啲朋友突然間佢好發好大脾氣，男朋友、屋企人、朋友，咁你會唔會縮嘅即刻？即係覺得 會 係啊， 會啊，我會縮 嘅。反正就係當你驚嘅時候咧，你會 contract 嗰啲嘢。 冇錯， 有啲人係唔單止你嘅行為手腳 contract， 有啲係你。內在的器官 contract， 我發覺咧緊張嘅時候咧， 有 特別胃痛啊， 我會 痛 啊，我心會狂跳咯，狂跳跳得好緊要，哇，好驚好驚咯，係啊， 咁 我係最唔能夠面對係呢一樣嘢咯。 屋企人嗌交係嘅，我反而我好得意啊！屋企人嗌交會除我唔係驚啊，我係嬲啊，即係我會發更大嘅脾氣， 係係會令你更加火上加油。 係我本來都對嗰件事佢都冇乜所謂啦，即係小事啫。但係當佢哋係咁樣嘈嘅時候咧，我自己會忍受唔到我嘅脾氣。即系我会更加发脾，发得更加大，就叫人唔好出声啦咁样。咁有时候系会刺激到我自己咯。 其他你哋有啲咩？ 我就最唔敢面对就嗱，虽然就喺呢个年纪阶段就有试过，但系就唔多呢啲经历，都唔想有咁多。就系咩咧？亲人或者朋友嘅离开，呢、个我自己我觉得喺嗰啲位咧，我会觉得我会沉喺嗰个位会一段时间，我好惊自己系好难抽翻出嚟。亦都好驚擔心呢啲嘅情緒會影響生活啊，影響工作。 嗯， 你覺得係生離定係死別啊？ 係就係、是、生離死別咯。 哦，都驚。 就係嗰種， 即係無論生離或者死。 分 手嗰啲 啊？哦，唔係哦，可以講先，係生死 嘅嗰啲唔驚。 生死嘅嘅離離別係 啊。係。我發覺我真係冇乜呢啲嘢，冇嘢驚冇情緒。係 咯，我就覺得點解你咁雜？你直頭係 唔係？因為頭先佢幾個問題啦，咁啊細個我又冇嘢嘅喎。细个，然后大个，你话跟住我有啲咩情绪，我完全冇。 系咪细个爸爸妈妈咧都系好接纳你啲情绪嘅？即系你开心唔开心？ 我冇，我真系冇发脾气。我反而记得，我好记得我三年班去拜年嘅时候咧，坐巴士翻屋企咧，我自己喺度谂啊，呢一刻我喺呢度，上一刻我喺边咧？下一刻我会去边咧？然后我有失眠 哲学嘅， 系咯，系啊，咁呢个哲学嘅， 哲罗素化嚟噶喎，你系 我真唔知点解，我系开始失眠，我三年班开始失眠， 哇， 就谂 小学三年班就谂我而家呢一刻喺呢度，下一刻 啲无无谓谓， 系啊， 原来苏格拉底， 系苏格拉底啊， 我真系你开解，即系你解开， 系，我都有啲学生系咁样嘅，有啲学生咧就系。即係心理學講叫 existential anxiety， 係存在嗰啲解釋唔到嘅焦慮。點解我生活呢個世界上面噶？我為咩而生活噶？我都有個學生都係成年係讀唔到書，佢要留班，但係讀書成績係能力係高噶。 咁點解咧？ 就因為突然間一剎那嘅彷彿咧，突然間思考呢個人生哲學嘅問題，咁啊成年都唔開心，影響個 mood 嘅，直情咧係冇心機翻學啊 ，depress 啊，啲人唔明白啊。咁但係最尾讀做完啲心理輔導之後咧，就係佢開始腳踏實地，我冇想問呢啲問題啦，留翻第時大個咗先啦。就係今個禮拜做咩功課 ，check 啲，發嗰啲嘢 就唔好諗咁多嘢啦。 咦，個人又健康咗，就翻學。 但係都諗翻你頭先講呢樣嘢，我諗翻你，我試過細個嘅時候咧，我玩過一個遊戲咯，都係自己玩嘅。因為咧就細細個，其實我自己一個人大啊，因為所有大咁上下年紀嘅話，我哋就會過英國讀書，咁跟住就會自己一個人剩翻喺香港。我試過有一次，我就係傷心到咧，就我自己咧瞓喺張床嗰度咧，我扮我要死啦。咁因為咧我要死嘅話咧，究竟有邊個人會出席我嘅喪禮咧？究竟有邊啲人會因為我嘅離開而傷心咧？我諗下諗下，真係自己好傷心。 係啊， 你 又 諗啲無謂嘢啊？ 你有冇玩過呢個問題？ 呢個又唔算無謂喎。 我都有， 佢想諗下邊個關心自己。或者係緊張自己嘅， 原因係乜嘢？喺細個嘅時候，我成日都玩嘅。 就係 loneliness 咯，就係我問呢個問題，就係我背後嘅情緒，就係因為我覺得孤獨咯，孤單。 有幾多人愛我咧？關心我咧？ 我玩過一輪嘅都。 我哋嘅人生其中問題就係好想試。 有冇玩啊？ 我 變 得咗啦， 戒咗啦，而家唔使啦，而家太多人愛佢， 唔使啦，係咪 啊？ 咁我都係嘅。我哋其中一個好想了解嘅問題就係咩咧？第時。他出咗死咗之後咧，啊邊個出席我喪禮咧？佢心裏面諗啲咩咧？佢講啲咩咧？啊，真係好想知喎！ 好想知啊！ 呢個第二個， 所以可以搞一個生前嘅派對。 係啊，好啦，咁我又想問你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咧，你信唔信有報應嘅？ 真， 我相信。 你知唔知學生最大嘅報應係咩啊？ 學生最大嘅報應啊！ 系啦，合流班咯，考得唔好咯， 系最大嘅报应就大过咗，做翻老师，哦、受翻你阿罗晒嘅时候，点样对老师？ 做老师好开心嘅， 系开玩笑啦。嗰啲就啲老师成日话：，我哋做错嘢啦，点解咧？就系细个时候做啲类啲衰嘢咧，我哋而家受翻成班放嘅成班学生，激死我。咁有时都系噶，你爸爸妈妈有时你点样处理自己情绪咧？我哋嘅小朋友咧，好似。一塊鏡，學翻曬。如果爸爸媽媽唔識自己處理情緒嘅話咧，就係、是、小朋友都學翻唔發脾氣咯，唔識得點樣去冷靜翻自己。 嗯， 我覺得呢樣嘢好得人驚嘅，因為有一次咧，蕭芳芳姐姐有講過一個故事嘅，佢話有一次咧見到佢個女咧同佢同學咧鬧交，跟住咧好似個茶壺咁樣叉住，所以咁樣鬧鬧，指住人哋喺度鬧。跟住收尾佢話邊個教你嘅？點解你會咁樣同你同學講嘢噶？跟住收尾咧有一日啦，佢又發脾氣喺度鬧佢個女嘅時候，喺塊鏡嗰度見到自己 都完全一模一樣樣啊！ 佢以後都唔再咁樣叉住條腰咧點佢，點住個手指咁去鬧。 叉住条腰啊，好似似，仲要笃住个头 啊！快啲，我做功课咯，咁样佢学咗句， 系啊， 所以身教真系好紧要， 系啊，身教紧要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叫三不一可嘅原则，人都有情绪嘅，你记住呢个原则咧，爸爸妈妈做到咧，小朋友都会做到嘅话，嗰、个就系当你好激动嘅时候咧，第一个不唔好做咩就系唔好做啲咧伤害人哋嘅。OK， 无论动作又好或者言语方面咧，就系唔好讲啲伤害到人哋嘅说话啦，或者做啲嘢咧行为上打人啦、 督 人 啦、 督人啦， 言语上唔可以伤害人啦。 嗱，咁你就系人哋啦。咁第二个不理估系对边个咧？唔可以做嘅就系对 自己 系啦，唔好做一啲伤害自己啦。有啲人唔开心咧，系一啲自残嘅行为嘅，伤害自己嘅呢个都唔好啦。咁第三个不理又估系咩咧？又唔系人哋，又唔系自己。 唔好 掟嘢， 系啦，就系死物啊。OK， 你唔好糟蹋你啲宝贵嘅嘢啊，电脑啊，诸如此类啊，就系、是、所有物品咧，就系唔好因为嬲你破坏咗佢咯。 嗯， 系啦，呢、這个就系不。咁调翻转一可系咩啊？就系、是、当你唔开心嬲嘅时候咧，可以用啲健康冷静嘅方法去处理自己嘅情绪嘅，譬如可以离开现场啦，深呼吸啦， 饮啖水啦 ，听一首歌啦，系啦，总之有啲方法咧就系唔伤害到人嘅，嚟到帮自己冷静落嚟咧，都系可取嘅。咁不如我哋又做一个练习啊！当我哋情绪激动嘅时候咧，点样提升自己嘅 EQ？ 好，试下想象下最近又好，或者上一次你觉得诶嬲嬲住，有少少激气嘅经历，你会谂起啲咩经历咧？然后咧，试下专注自己嘅呼吸，吸气嘅时候咧，留意到我有愤怒嘅感觉。呼气嘅时候呢，我放开我嘅心，我能够接纳呢个感觉嘅。然后再邀请自己呢，吸气嘅时候呢，想象自己好似一个好恬静、好广阔嘅湖。呼气嘅时候呢，我意识到我嘅心可以承载所有唔同嘅感觉，一一接纳。当我吸气嘅时候，我留意到我嘅愤怒咧，随住时间佢会转化嘅、哦。呼气嘅时候咧，我能够感受到内心嘅平安。好耐以前咧，有一个师傅同佢徒弟讲，佢发觉呢个徒弟咧成日好多怨气嘅，成日抱怨嘅，于是乎咧邀请佢一日朝为早。带个徒弟拎住包盐，然后叫徒弟你就将啲包盐咧倒落个碗嗰度啊，然后叫佢你试下饮下呢碗水，有啲咩味道啊？个徒弟饮咗一啖之后，即刻吐出嚟，哇咸到好苦啊！师傅，吴师傅咧笑笑口，将同一包盐咧带到去一个湖边，今次佢同徒弟讲，徒弟。你试下将同一份量嘅盐咧，倒落个湖入边啦。然后个师傅同佢讲：，你而家试下喺湖水度滗一啖出嚟，你试下饮下有啲咩味道。个徒弟饮完之后咧，系话好清甜啊。老师，师傅就问啦：，你唔觉得咸咩？徒弟话冇啦，师傅。咁又师傅咧，捉住呢个徒弟坐低。握住佢嘅手，同佢讲：

10月4号晏昼2点半港铁礼让运动2023。 报名登记咗嘅朋友记得准时去到港铁何文田站啦。 同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齐齐行入啲，唔挨扶手，唔冲门，放低背囊，学做礼让乘客。 好啦，快到中午12点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而家先咧12点新闻报告。 香港电 ，Hello， 我系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睇晒你好， 大家好，小齐好。 讲到头发咧，真系讲唔完啊！同埋真冇谂过呢一样嘢，真系都几麻烦嘅。咁所以咧，我哋去到今日嘅话咧，我哋仍然继续，因为我哋未讲完嘅。 系啊，真系好多人有需要。 冇错，嗱，重温翻嘅话嘅，我哋第一集同埋第二集话都有讲过嘅，就系头发嘅脱发啦、秃头啦、引发嘅成因啦。先嚟讲咗啦，鬼剃头啦，我哋都讲咗嘅就系家族遗传嘅一啲嘅头发嘅问题啦。好啦，至于今日嘅话咧，都系啲普遍性嘅嘢嘅。 系啊。 咁上次我哋都有好开心啊，每一次嘅话咧都有教嗰啲。好好飲嘅湯水，今日咧我哋就會集中講一講，譬如可能就係一啲嘅穴位啊、茶水方面啊，又或者係外洗啊等等嘅，等大家可以有呢個問題嘅朋友嘅話咧，都可以多啲發到， 係 袋喺個袋度， 啱嘅， 唔使驚，係咪？ 其實因為我哋中醫角度啦，就有即係內治又有外治啦，咁你裏邊內調咗啦，你食咗啲補充嘅營養嘅嘢落去，咁但係你都要有啲方法引領呢一啲嘅營養送到去嗰個位置， 指定位置 係啦，點樣可以令到佢更有效呢？即係個意思啫，即係譬如你而家有啲手腳痛，咁你都除咗食藥之外，你都要捽佢噶嘛， 係啊，搽藥油啊。 咁但係譬如話我哋講緊啦，喺個頭部咧，最常用嘅一啲穴道咧，亦有效嘅。咁我哋先講就係話頭殼頂正中間嗰、個叫做百會穴啦。咁呢個真係好出名嘅。咁佢百會穴咧，佢係能夠有升舉陽氣之功。咁即係話帶動啲血氣咧就匯聚上去啦。咁如果而家講嚟講去個頭部個血氣行得唔夠好，啲頭髮甩啦，咁我哋咧就可以用我哋嘅中指個指腹。就按住咗喺嗰个百会穴， 咁啊，中指指腹 系啦，按住嘅时候，冇错啦，你按落去咧就要停一阵，佢先至开始会产生嗰种酸胀嘅感觉，系啦，嗱，唔好喐得咁犀利，唔系俾你喐得犀利，嗰度啲头发就喐走咗。 哎呀，你唔早啲讲，长者 讲嘢 嗱 ，OK， 嗱，因为我哋咧就要固定握住佢，握住佢咧，嗱，力度咧要渗透。因为你如果喺个表皮度搓，咁真係搓得多呢，嗰度啲头发真係会搓得几条㗎喎。咁但係如果我哋用个指力压住嘅时候，令到佢嗰度有道力传入去，先至可以刺激到嗰个气血疏通嘅作用囉。咁呢个呢就係第一个叫百会穴，每一次你大约按十秒啦，咁然之后轻轻游返两三秒，跟住又再按十秒啦。咁你可以左右手交替啦，因为你嘅手举高会举得耐，只手会好痹㗎啦，係咪？咁然之后啦，第二组嘅穴位呢就喺个百会穴头先嗰个正中央嗰个穴位前后左右各旁开一寸， 百会穴嘅前后左右各旁开一寸， 冇错啦。咁即系话啦，有四个位噶咯，我哋就称呼叫做四神冲呢、這个穴位，呢、這个四个穴位嘅名叫四神冲。咁佢有开窍啦，有醒脑啦，有提神啦。咁但系当然我哋亦都可以用五只手指打开， 系 啦，好似个鹰，好似个鹰爪咁样。然之后咧就喺呢个四神冲嘅穴位呢、這个范围咧。就用個指扣嘅法，係啦，扣打下佢，咁啊，咁可以敲下敲下咁樣， 但 力度咧就舒適 为度啦，吓唔好太刺激。咁亦都系啦，一次咧你可以用翻一个 beat 一个频率嗱，你啄得快咧，个人就会神经紧张。 OK， 所以 点为之快啊？嘴上 即系 你譬如话嗱，每你譬如话啦，一秒一下左右啦，就俾个节奏佢系啦。咁你有个一秒一下嘅规律咧，你就可以慢慢跟随住个节奏去放松。咁因为系咁得意嘅，你听啲柔和嘅音乐，定系听啲好快嘅音乐，你个人嘅心情都有唔同啊嘛。 同嘅， 如果你系啦，你而家想去放松，所以你就要一定系用个一秒一下左右嘅节奏，咁啊扣下。扣下，因为你唔代表扣得快就嗰个头发 生得快， 系啦，所以咧我哋要坚持去做，咁啊可能扣得佢三十下，咁啊换下第二只手又轻轻扣下咯，咁你可以扣打四神冲，再点压呢一个百会穴，咁就系交替操作啦。咁下一个穴位咧，都喺我哋平时两个额角嘅太阳穴啦。咁太阳穴咧，佢主要个作用咧就系帮助我哋放松我哋个精神状态。譬如话你压力大啊，情绪紧张啊，咁你都可以放松之余，个人又会好瞓啲嘅。 系， 如果你瞓得唔好，甩头发都会多啲嘅。 头痛通常都系会咩嘅，都会揿呢个位。 冇错啦，你按下个太阳穴同埋前额嘅印堂穴。 印堂穴 系啦，呢、這个印堂穴咧都可以帮助我哋个人咧放松我哋嘅人。当你个人松啲嘅时候，嗱，你谂下个人咧好头胀啊，头痛啊，好攰啊，其实嗰啲血管都收紧， 揦住咯， 系啦， 感觉 系啦，揦实揦实咁样。咁但系如果你做完之后咧，佢会放松。其实中医角度成日都话透过按穴按摩，佢可以疏通经络嘅原因就系嗰个手法令到你舒适。舒适嘅时候咧，嗰个血管会放松。咁然之后嗰个血液嘅循环嘅现象就改善咗你紧张嘅状态。咁佢啲嘢咪可以通到嚟，咁你先至可以有滋润啊嘛。 使唔使搽啲嘢啊？ 嗱，你可以适量地搽一啲你嘅身体嘅皮肤可以承受到嘅嘢先。嗱，最普通嘅乜嘢香味都冇嘅，最普遍嘅就 B B 油啊，或者系嗰啲凡士林啊，咁呢啲就叫做滋润。但系一般我哋都唔建议用一啲太过浓重味道嘅，因为太刺激嘅性嘅气味咧，亦系会对于皮肤啦有刺激啦，或者可能对于佢个人太过醒神啦。除非你而家个人系好攰，咁你就要用呢啲啦。 Okay. 但系你话一般香薰，例如有啲人会中意用下啲 薰衣草啊、 薰衣草、玫瑰花呢啲都系好嘅。咁啊，下一个穴位咧，我哋就唔喺个头度，喺个肚脐对落三寸。我哋就点样去计三寸咧？你就唔使攞把尺出嚟啦。将我哋四只手指合埋，系啦，食指至到尾指，以中指中节嗰个位置去做一个量度宽度啦。咁总言之，即系话肚脐隔四只手指对落嗰个位置，喺条正中线呢个位咧，叫做关元穴。 关元穴 啊，咁其实咧，成日啲人咧都话气聚丹田，咁呢个咧就系一个身体嘅下丹田嘅位置，即系话如果你个意念咧喺个肚脐对。落三寸嘅入面就系丹田，关元穴呢个位置即系相应啦。咁其实个原理啦，中医角度咧，关元呢个穴咧就系有强壮体质作用嘅，系一个强壮穴。咁即系譬如话你成日都觉得个人好虚啦，或者你想个人唔好咁虚，或者想强劲啲，系啦，劲啲。边方面都系劲啲，因为中医角度， 怪得成日见到嘴上揿住嗰度啦， 你都唔少啊。 所以咧，当嗱调翻转嗰句，当你一个人咧嗰阵时候觉得好虚，好怕冻，个人攰，你如果你揾个暖水袋，你敷住个肚脐对落呢个位置咧，你成个人咧好似充实啲嘅，系啦，好似个人咧 sharp 啲嘅。呢、這个原因就系话嗰个气血聚汇住喺呢个点，喺中医角度呢个位咧就叫做包中。啊，喺一個 係 啦，係啦，咁實際上嘅意思咧，都係我哋任督二脈啊嘅一個起點嘅裏邊聚住個氣血嘅地方。 哇！ 咁所以如果你旺住喺嗰個腹部嘅話，咁呢個係嗰個身體嗰個腎氣，我哋嗰個元氣，我哋嗰個氣血啊，那個任督二脈嘅來源。如果呢個位置啲氣血充實。 因為你按呢個關元穴，可以令到佢個氣血聚匯啊嘛。咁啊，充實就能夠令到個人咧就強壯、生機旺盛咯。 咁啊，得閒無事都可以按下佢啊。係 經常按強壯穴係可以經常按嘅。咁你可以用嗱，有因為有啲人度個位咧未必咁準啦。咁頭先我提到一啲手段咧，就係一係你就揾個暖水袋去敷呢一個肚臍對落三寸呢個關元。咁因為你個暖水袋有翻定嘅面積啊嘛， 係 起碼都一個手掌咁大個啦，咁你就用等於擦興自己嘅手掌，敷住用個温春嘅熱力，都係一個方法嚟嘅。 哎呀，諗起都舒服喎，我覺得。 係啊，你捂住佢，咁其實嗱，你睇落去，我敷個肚，點解會同個頭髮有關呢？而家就講緊有啲人因為虛，咁佢虛根本個身體暖唔起，氣血行唔順，點上頭呢？咁你一定係要暖返佢個人身體啲氣血先至流通出去，所以你會留意到當一個人身體係弱嘅時候呢，個身體都還可以暖，手腳四肢都係凍，原因但係大部分啲血液流返喺個身體裏面。 係呀。 咁如果你能夠溫馴呢個小腹對落嘅呢個關元穴，同埋我哋喺個肚臍對後背脊腰骨個位置呢，啱啱個肚臍嘅正對面，喺我哋個腰 脊， 係啦，腰背嗰個位置叫做一個命門穴。 命门 穴系啦，命门就生命之门啊嘛， 命门呢个命啊， 系啦，姓名嘅命，生命嘅命啦， 命 门穴，命门穴就直情喺个肚脐对正嘅后方，咁啊有肚腩令计啊，咁 咩意思先？ 你搵唔到咯， 唔系有肚腩会低咗啲啊嘛， 对咗落去啊，我拱翻个肚上去先， 咁所以咧嗱，譬如啊，喺嗰个腰骨后边敷呢个命门。同埋敷頭先前面個關元， 關元 一對都係補腎，強壯生機，令到嗰個生長個條件咧可以有所提升嘅。咁呢一啲都係一個對於生頭髮，我哋就好似嗱，你去揾個中醫師，可能佢幫你做治療嘅，佢唔一定淨係喺個頭上面做，佢可能就喺腹部。點解腹部啊、腰骨啊，佢可能都有機會會用針呢？原因就係佢想需要激活你嗰個元氣，大旺翻你嗰個生髮嘅生機啦。 如果用針灸會唔會又好啲啊？就係、是、用頭先你講嘅原位。 當然啦，針灸係相應地強啲嘅，係啦。咁但係咧，由於即係要睇下個病人夠唔夠規律同埋勤力咁樣去做咯。如果你肯做針結合埋灸，即係消艾，效果就會更加好添啦。係啦，咁呢啲咧就係一種手法啦，外治手段啦。咁但係可能好多人都有聽過啦，即係頭髮咧都係外用，有啲咩可以幫到佢啦？ 佢哋又話啲咩毛囊塞咗，又係啦，又咩發炎？ 譬如話啦，或者甚至乎可能洗下頭啊， 係啊，有冇啊？ 有嘅，中醫裏邊咧，譬如話一種叫做側柏葉啦，好多人 冇聽過， 我一陣間俾張相你睇，我頭先喺後邊街見到有。 你又執咗幾塊？ 嗱，唔好亂咁執，唔好亂咁摘啊，係啦，叫 側柏葉，打側嘅側， 打側嘅側，即係柏樹個柏， 係啦，側柏葉，係啦，咁佢嘅作用咧就係有活血。有活血同埋有對於烏髮啊、生髮啊，都係常用嘅一隻植物嚟嘅。 哇，生髮 咁啊！當然啦，而家咧我哋就會除咗佢之外，仲有幾隻藥材一齊咧，就喺藥材鋪度買啦。買咗翻屋企咧就煲水洗啦。咁但係以前嘅人咧，甚至乎會用呢、這個，淨係用呢個側柏葉咧，就係用酒去浸。 哇！ 用酒去浸咗，就變成側柏葉嘅酒啦嚇。咁然之後就倒出嚟咧。就喺个头， 落个头就 冇错啦。佢先睇个头部做完啲按摩，咁按摩嘅过程下咪令到个头部个皮肤毛孔咪会有扩张咯。咁、 哦、 然之后咧，佢就会用一啲咁样嘅侧柏叶浸嘅酒，跟住咧就喺嗰个地方度印落去，咁啊俾佢吸收，就刺激佢生长嗰个原理嘅。咁亦都有啲人咧就惊会唔会酒咧对于个皮肤真系刺激，咁啊到时又影响到个皮肤咯。咁佢所以咧就会浸咗啲咁嘅酒，跟住咧。就开盆暖热水，沟少少酒，开稀释佢，咁、然之后咧就揾毛巾咧就索咗啲暖热水， 敷住个头啊， 包住个头就俾佢索渗一阵，咁呢、个亦系一个手段啦。所以甚至乎有啲人用呢啲手段去包住咗个头，再用一啲好似焗油咁样嘅原理加热啊，温馨一下佢，咁呢啲都系即系。都是要令到它产生什么呢？阳气有热力，气血旺流通，但是又不可以太刺激， 亦都要經常做，先至可以養得翻強佢嘛。咁、 嗯、 所以啦，側柏葉咧係第一種嘅草藥啦。 係。 第二隻咧就係旱蓮草。 旱蓮草。 咁旱咧就係乾旱個旱啦。係。蓮誒蓮咧就係誒蓮花嘅蓮啦。 OK。 係啦，旱蓮草咧其實喺我哋。路边生活嘅成日路边都会见到有啲白色细细朵花，不过咁样讲可能大家未必能够理解啦。咁但系你可以网上自己 search 睇下咩叫旱蓮草，佢、 嗯、 有个植物嘅名称咧就叫白花蓬奇菊咁样嘅。 哇，个名好劲！ 系啦，咁啊，咁啊，所以咧。蓬奇， 蓬奇， 蓬奇， 蓬奇， 即系好似蟹嗰只蓬奇， 系啊， 花蓬奇，系啦。咁呢一只嘅草药系啦，系菊科嘅植物。咁啊，佢呢一只嘅药材咧，咁佢煲如果当啊，你见到佢煲完水出嚟嘅话咧，佢会比较黑色嘅。 嗯， 咁奇怪。 系啊，佢煲完水即系，所以佢亦都有个名咧，就叫麦旱莲。麦汁个麦， 麦 旱莲吓，咁佢、嗯啊、煲水出嚟就会黑，所以有啲人以前咧就会用佢煲水爱嚟洗头，咁啊亦都可以对于头发有一个帮助，去刺激生长啦。 嗯、 但外用咧，亦都可以利用呢一啲叫天然嘅色素、 嗯， 就去做一个污发。个效果咯，即系所以嗱，即系而家出边市面都有好多唔同种类牌子嘅一啲所谓洗发洗头发 啊， 系啊， 日日洗日日洗洗下洗下洗咗一个月两个月，系啦， 系啊， 即系慢慢逐啲逐啲逐啲，等于好似染色，即系好似你日日都系饮奶茶饮得多，可能你啲牙都变黄啦， 系啊， 即系类似嗰种原理啦。咁、 嗯、 如果佢麦旱莲呢个原理就系因为如果你用浓度高啲嘅时候，咁、 嗯、 你直情喺个头发嗰度按摩喺度洗头， 啲颜色就会 变黑啦， 变黑 啦，会自然黑咯、嗯，就唔使用咁多化学物质咯。 系啊，冇啊。 啊，调翻转亦都有好多一啲专系用中药制作嘅一啲洗头嘅方， 嗯，乌发嘅， 佢系啦，乌发应用嘅，咁、嗯、佢都会用咗呢一啲嘅中药成分咯、 嗯， 因为呢啲系最有效对于呢一个头发嘅问题噶啦。 哦、 嗯，都系草本嘅嘢， 草本嘢 系啦，就唔使担心。 系啦，咁而呢只嘢系可以食嘅、嗯，即系可以煲日饮嘅。佢、嗯、本身麦旱莲即系旱莲草呢只药咧，佢、 嗯、 就系有补益肝肾，有益精养血。咁即系话头先讲啦，肝肾不足啦，血虚啦，咁呢啲都系可以用旱莲去调理身体嘅。 咁呢个可以点样用啊？如果系旱莲草， 同侧柏叶一齐，我哋而家一条方啦、啊嗯、第三只药材就系我哋。一定唔可以少得嘅就何首乌啦， 啊呢只嘢， 咁啊呢个就大家都识啦，佢有补肾、有补血、有乌发啊，咁啊嘅作用啦。咁啊第四只咧，我哋就用埋我哋有一个叫做川芎啦，川芎头先我哋亦都有提过咧，有啲汤水里边会用川芎，咁、 嗯、 啊我哋最后加多一只咧，我哋就加只艾草落去， 艾草 系啦，艾草咧我哋都知道啦，佢系爱嚟做针灸、烧艾、烧艾嗰个原料嘛，咁、 嗯、 由於艾咧，佢本身都有一種係辛散嘅氣味，咁、 嗯、 而佢有温性嘅，温嘅嘢就令到嗰個血液循環會好啲、 嗯， 所以咧我哋就係呢五種材料， 嗯、 每種材料咧我哋就係用一錢，咁、 嗯、 我哋就用。用譬如话我哋可以用一公升嘅水去煲， 嗯、 即系四碗水去煲， 嗯、 煲咗佢大约啦半个钟到，熄咗火，咁、嗯、啊剩翻都有碗零两碗啦。咁然后咧你就摊凉咗佢，或者和暖嘅情况下啦，咁、嗯、就喺你洗完头之后就再倒上去，就好似喺个头部度进行按摩。咁啊，又可以俾佢吸收一下，又可以令到个头发又乌黑啲，又可以刺激个毛囊有啲吸收，帮助个头发生长。咁、 嗯、 啊，要能够勤力啲嘅就一日一次啦，系啦。如果真系冇咁多时间嘅，咁啊一个礼拜最少做三次咯。 好。 好啦，咁連續咧，我哋都講咗有幾集有關於嘅就係即係係啦，應用呢個嘅問題嘅話，咁當然咧，大家都要因應住嘅就係即係自己嘅一啲唔同嘅需要啦、嗯 啊、 有啲乜嘢嘅話，最好咧都係要請教翻咧，就係中醫師，又或者係醫生咁樣就最好啦。好，再次要多謝曬、就係、是、Sir， 多謝 Sir，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希望啲頭髮可以哇，好似瀑布一樣咁就好啦。 我都看不出来，把全部都给了你。So now I think I probably， 我等不到我要的对等关系。You go around the circle 'cause of you, baby, ooh, baby. Everything we do is

對於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的校長先後被指控不同事件，他怎樣評價？李家超說相信大學本身有能力去處理內部事務。他又說當然重視大學管理，大學的管理應該符合公眾預期，對於任何投訴或者事項，根據現有制度，大學應該管理自己內部事務，由校務委員會和校長各司其職去負責，並且必須要按應有程序公平公正地去處理。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极端酷热，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5度，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78点，跌531点，总成交金额554亿1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89元，跌5.5元；腾讯控股298元，跌8.2元；友邦保险64.05元，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60.16元，跌2.16元；�阿里巴巴82.8元，跌2.8元；美团108.6元，跌6元；中国平安42.4元，跌2.45元。建设银行4.28元，跌1.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元，日元149.87元，瑞士法郎0.919元，加元1.371元，人民币7.329元，英镑对美元1.207元，欧元对美元1.046元，澳元对美元0.633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元。日经平均指数报31246点，跌513点。港金报16970元，跌5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5美元，卖出182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以冰雪运动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向少之又少，冰球少年剧中透过一众主角的日常训练，以及在赛场上详细呈现的技术和技巧，令观众可以一边煲剧一边认识冰球运动的专业知识。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放飞无人机要注意安全，小型无人机令已全面实施，除了定明危险行为和设定限飞区之外，亦规定操作小型无人机时必须根据风险水平、注册、标签和接受培训。无人机科技潜力无限，放飞前记得去民航处的电子平台 SUA 一站通注册和了解安全资讯。 我是施格连思雅。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 我在聆听你的说话。 学生哥温功课，咪净系挂住踢波。唉，由年肥咗入唔到大学，今年重读一定要努力啊！好，希望好啦。新学期、新学校、新课室，啊，唔知有冇新嘅女同学坐我隔篱位咧？啊，系呢个课室咯，23号。咦？点解有人坐咗我位嘅？有冇搞错啊？唔系跟学号坐嘅咩？识唔识字噶？我唔知边个学校转过嚟嘅。喂，同学，你坐几多号噶？呢个位咧我嘅喎。 啊？ 喂，我同你讲嘢啊，你听唔到嘢嘅咩？我话你坐错我个位，你起身俾翻个位我啊！ 唔好意思，我右边嗰只耳仔有感觉神经性嘅耳聋，只系有左耳先听得声音噶，所以咧你头先讲嘢我听得唔系好清楚，唔好意思啊。 咩话？咩神经耳聋啊？我唔知道你讲咩、啊。 即系话咧，我只系有左耳听到声音。 嗯，诶、哎，算啦算啦，咁你坐我个位啦，我自己搵位，唔好烦。 啊。同学啊，唔该。 嗯，咩事啊？ 一阵间咧，我想去湾仔人民入境处啊。请问地铁系咪湾仔站出啊？ 阿同学，请问你系咪香港人嚟嘅咧？吓、啊，湾仔人民入境事务处你都唔识佢？ 我系澳门人啊，唔系好熟悉香港啊。我今年先至嚟香港升语科嘅、嗯。 同学啊。 叫我做徐淑美啊，英文名阿 May 同学啊，你是苏建文啊嘛，我见你阿 Ken、嗯、好唔好啊？ 唔是但咯，喂，你想去湾仔人民入境事务处，咁湾仔人民入境事务处就喺湾仔地铁出咯，但系唔好问我咩出口啊，我唔记得啦，识唔识啊 ？OK， 我睇地图啊，搵唔到可以问人嘅、 嗯。你都聋嘅，人哋讲你听唔到啦。 你讲咩话？ 冇我。哎、不如咁啦，我一阵间都要经过湾仔、 哦， 我一阵间话俾你听边个出口啦。嗱，不过我唔出噶，我翻北角啊，得唔得啊？好唔好啊？听唔听到啊？ 好，唔该晒。阿 Ken 啊，嗰日咧唔该晒你教我去入境处啊，请你食杏仁饼啊。 哇！呢、這个牌子嘅杏仁饼好嘢嚟嘅，咦？你星期六翻咗澳门咩？ 冇啊，我舅父咧过咗嚟香港做啲嘢，顺便咧带咗啲蛋卷、杏仁饼俾我啊，我请你食啊，希望你唔好嫌弃啊。 咩嫌弃啊？我最中意食杏仁饼噶，我而家食得唔得？打嚟食得唔得？ 可以，不过你未食饭啊咩？ 我知道你带杏仁饼俾我食啊嘛、哦，我早餐都唔食，我留翻个肚噶。 我冇讲过噶，你点知啊？ 我最中意乱噏噶。嗯，好，不过呢啲杏仁饼一睇就知道好食噶啦。嗱，呢样嘢真嘅，我冇乱噏噶，我真系好中意食杏仁饼噶，我开嚟食先。 好。 喂，阿 May 啊，阿 May。喂，听唔听到啊？点解我哋班咧上广州嘅暨南大学交流，你唔去嘅？ 咩话？ 做乜嘢唔同我哋一齐上广州嗰度玩两日啊？交流啊？ 哦，唔得闲啊，要温习。 讲大话，而家先十月头，有排先考大学入学试啦。你系咪冇钱啊？ 唔系，有钱。 咁你系咪同啲同学唔啱玩啊？唔惊啊，我喺度。冇人有胆虾你噶，边个虾你咧？话我听。 冇人虾我啊，不过咧，我真系要温习，仲有啊，我要翻澳门两日啦。 吓，做咩又翻澳门啊？哎，我又去、 啊。好啊，有机会带你去澳门玩，带你食猪扒包啊。 好啊，嗱，你话噶，你话要请我食猪扒包噶。 好啊，考完大学入学试，同你去啊。 嗯，一于系咁话。啊，系咧。 嗯。 你几时生日啊？ 咩啊？ 几时生日唔使紧张， 见你应承同去澳门玩，咁如果你生日，我都有啲表示噶嘛，系咪？ 吓、啊，你要对我表示乜嘢啊？ 表示 friend 咯，我见你一班都唔系好同人哋玩嘅，咁 唔系，我唔系唔想同大家玩啊，不过同佢哋好似冇咩倾，我有时又听唔到佢哋讲乜。 咁啊，就系因为你听唔到，咁啊答唔到佢哋。知唔知啊？啲同学话你好似好高斗唔睬人啊，懒巴闭咁样啊！ 我都唔想噶，有时见到你哋玩得咁开心，又笑到咔咔声咧，我好羡慕你哋噶。 其实咧，你只耳仔有问题，点解唔配嗰啲耳聋机啊？咁你戴住咪咩都听到咯？ 你可唔可以唔好叫耳聋机啊？ 哦，对唔住啊！咁应该点讲啊？ 助听器咯。 啊，系啊，系啊，系、啊。OK。嗱，咁你买部助听器咪得咯？ 好贵噶，我唔想嘥钱啊。 几多钱啊？不如咁啦，你生日我送部助听器，我助听器俾你啦。 边有人送助听器做生日礼物？点 解唔得？生日礼物中意送咩送咩噶啦，我中意啊，咁多咯，好唔好啊？ 咩？你中意咩话？吓、啊！ 我中意送咩俾你都得噶嘛？我有做 part time 噶、哦，我有赚钱噶。 我第日出嚟做嘢，我会储钱买噶啦。 吓、啊！你读预科唔系想入大学咩？喂，你唔好咁快出嚟做嘢啊！ 我屋企啊，仲有两个细佬妹，细佬咧读紧 form one， 细妹咧就读小学五年班。屋企环境咧唔系咁好啊。我阿妈喺我好细个嘅时候病死咗，我小学一年班呢就跟我舅父由台山去咗澳门，我都想早啲出嚟做嘢，可以帮轻下屋企咯。 吓、啊，但系你成绩咁好，冇理由唔读落去噶嘛，读大学啦。 唔紧要啦，能够完成预科咧，我已经好开心啦。我咧都好想屋企人可以开心啲。真噶，只要佢哋开心咧，我都会好开心噶。仲有啊，识到你呢一个好同学、好朋友，我系最最最最最开心噶、嗯。你咧都要俾心机啊，你一定入到大学噶。 但系我想同你一齐入大学，我想同你一齐、 啊。你讲咩话？我听唔到啊。 哦，冇嘢啊，冇嘢。喂，阿辉哥啊。是啊是啊，我想问你呢，你有冇熟人可以攞嗰啲咩助听器啊？是啊，听唔到嘢帮人听嗰啲啊。我要好啲嘅。吓、啊、咁贵嘅咩？3000蚊一部啊？有冇平啲㗎？吓、啊、呀，又八嚿水，喂，嗰啲得唔得㗎？太平嗰啲我又驚唔得喎。哎，咁算我諗下先。是啊，我再同你讲啊，唔该晒。哎呀，中文攞到 A 啦，点啦点啦，哎呀， 阿 Ken 啊，你大学入学试考成点啊？ 哎 ，OK 啦，中文就 A 咯，但你知道我啲英文几渣噶啦，得个 D， 都唔知道入唔入到大学。 唔好唔开心啦，有信心咧就得噶啦。 希望咯，系、哦，咁你考成点啊？ 嗱，俾你睇下。 哇！好犀利啊！喂，你嘅成绩咁好，实入到港大啦，真系恭喜你啊！ 唔使恭喜啊！ 点解唔使恭喜啊？ 我翻澳门啊！ 你翻澳门读大学？ 做嘢啊！ 吓？唔读啊？喂，小姐，你有冇谂清楚噶？ 唔使咁紧张我啦，我会唔舍得噶。 唔舍得咩啊？ 我星期五咧翻澳门啊！唔知几时翻嚟香港啊？唔舍得你得唔得啊？系、哦，你有冇时间咧？同我一齐去澳门啊？带你周围去行下。 咦，系又好、啊，系咪真噶？你咪讲真噶。 我应承过你啊嘛，请你去澳门玩噶，我讲得出做得到 啊。好啊，去澳门哦，好嘢。 哇，开饭啦，开饭啦、啊，过嚟坐啦吓。 我舅父咧煮嘢好好食 噶，哇，好香啊！哇，又我最中意食嘅豉油鸡同埋 系咪蒸鱼啊？ 仲有我煲咗成个下昼嘅粉葛煲赤小豆啊，去十号啊， 好 啊你哋喺出边咧饮唔到我煲得咁靓嘅汤， 好啊， 趁热饮，趁热饮， 好啊，我最中意饮汤噶啦，阿咩啊，汤渣我都中意食噶，你唔好同我装啊吓， 啊得啦，其实咧舅父啲汤渣咧系我专食噶， 唔系啩？ 你唔好同我争就真啦， 好啊，你 你哋中意食就多啲。一齐过嚟、啊、我煲大煲啲俾你哋饮好唔好？ 好啊！啊，食完饭落街行下，真系好舒服啊！ 系啊，澳门咧呢边冇香港咁多车，空气好啲啊！嗬， 系咧阿 May 啊， 嗯， 你谂住搵咩做啊？其实呢，你唔好介意我咁讲，澳门咁细，有咩发展机会啫？ 你见到啦，我舅父佢其实成六十几岁啦，身体又多毛病，我要出嚟做嘢啊，我要孭起头家嘛，我要供细佬妹读书。哎呀，你唔好咁紧张我啦，我 OK 噶。 但系你唔系讲过你嘅理想系教书咩？你唔会放弃你嘅理想啫，系嘛？ 我冇放弃我嘅理想，我会喺澳门嗰度教幼稚园、 哦， 我都好中意小朋友噶。 咁你中意就得啦，阿 May 啊？ 咩事啊？ 其实我喜欢你啊！ 吓，你讲咩？你好细声啊！ 你喺澳门自己小心啊！我得闲过嚟探你。 好，你过嚟澳门，记得咧要带北角你屋企嗰头咧嗰档鸡蛋仔俾我食、哦。 好啊。 嗯。 哎呀，晏啦，我要出码头咯，我要赶十一点嘅班船翻香港啊，我走啦、 嗯， 拜拜。 拜拜。 你有车啦，有车啦。 哦。 你唔使陪我啦、 哦， 我上车啦、 哦， 你翻上啦。 你啊，小心啊。其实我头先听到你讲乜噶，我只系想你讲多次咋，我都好中意你啊 ，Ken。 阿妹啊，呢个信封咧系咪你同学头先留低噶？里面咧有成3000蚊啊，你快啲追翻俾翻佢啦。 佢走咗啦，我帮佢收起得啦。 哦。 傻佬嚟噶，多谢你对我咁好啊！ 132号系呢度咯，唔该，唔好意思，二楼系咪姓徐噶？吓唔系啊？唔系，唔该吓，系阿 May 姓徐，哎呀，佢舅父梗系唔系啦。佢搬咗去边呢？各位澳门教育界嘅朋友，好开心嚟到澳门吓，同大家探讨有关拓展中港澳三地同学学术交流嘅建议。嗱，睇呢个 PowerPoint， 首先我就想讲咧，好啦，我今日嘅差唔多讲完啦，多谢大家今日出席呢个交流会，多谢晒，多谢晒。 阿 Ken， 阿 May 啊， 做咩咁望住我啊？你 好嘛？好耐冇见啦、 嗯。 咦，你点解会出席今晚的交流会嘅？你代表边个机构啊？ 我代表澳门中学教师联会咯。我想讲你嘅演说好精彩啊！我哋局长咧都好认同你讲噶。 哦，你代表中学教师联会？ 系啊。我后来咧读翻大学，仲读埋教育硕士，依家咧喺中学教紧书啊！你咧冇见十几年啦，你应该发展得唔错吓。 O K 啦，系咧，你舅父点啊？ 前年走咗啦，佢走之前咧一直都好挂住你，佢觉得你份人好老实， 系咩？ 嗯， 其实我有谂起你噶。我又去过你舅姑嗰度揾你，点知你搬走咗，我又冇你电话。 唉，再找不到你真是对不住。 不紧要啦。啊，这里人多啊，不如同你落去海边度行一阵啦。 十点几咯噃，惊唔惊嘢啊？ 唔怕，跟我嚟啊。 哦，好啊。 多谢你借3000蚊俾我，我唔知点同你讲， 唔好讲呢啲啦。我想你听清楚呢个世界嘅声音啫，咁咪开心啲嘅。 净系听到你把声，我已经好开心。 阿美啊，你有冇嬲过我啊？ 我做咩嬲你啊？你今晚赶唔赶得切？时间要翻香港噶？ 点解咁问？ 冇见咁耐，我见我好挂住你，我想同你倾下偈啊！阿 Ken 啊，你有冇挂住我？ 有嘅，不过我要赶翻香港嘅。 难得过嚟澳门，听日先至翻，唔得嘅咩？ 我个女会挂住我噶。佢夜晚啊，要听 bedtime story 啊，唱歌俾佢听先肯瞓噶。 我今晚都好想听你唱歌。 阿美，我以前真系好喜欢你，系真嘅。不过时间唔啱，对唔住，我唔知道应该点讲。 个助听器啱啱冇晒电啊 ，sorry 啊，我头先听唔到你讲咩，我要翻屋企换个啲电先啊。我唔送你啦，拜拜。 阿美，如果我当日能够找到你就好。 靠近眼前，我们一样没焦点。没有你的世界，就像寒冬没有春天。因为少了你陪在身边，我的四季只剩下冬天。悲伤喜悦，回忆不断重演。静下来的时间，有我的思念，也有你的空。虚无边，你有没有听见寂寞的声音悄悄在蔓延？它住进我们之间，消耗着我和你的永远。你有没有听见思念的呼唤，沉遍每条街？回到悬崖边缘，距离就算再靠近眼前，我们一样没焦点。没有你的世界，就像寒冬没有春天。因为少了你陪在身边，我的四季只剩下冬天。悲伤喜悦，回忆不断重演。静下来时间，有我的思念，也有你的空虚无边。你有没有听见寂寞的声音悄悄在蔓延？它住进我们之间，消耗着我和你的永远。你有